Ah!

爱唱烟花女，虚假情何谈善良， 娘师娘啊， 原来是孙

这银子哪里去找？师娘哪里去放啊？ 在下虽然经商，倒有国道热肠，赠你纹银一千，500两。 哦，1500两， 1500两。 哎呀，孙兄，你对我济困之恩，总当好啊报。 我替你收养师娘。 哼！你甜言蜜语，蛇蝎心肠，机关算尽你，你要夺我的师娘！视察情形，险些上了你的当啊！ 小舟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

划着船跟我去接近董明华董十娘喽。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钱能买来金玉，我钱能买来美娇娘啊！钱能买来无上宝，钱能买通四面。 水性杨花，李公子，师娘她 正在梳妆，说是要送酒饮席。 好个送酒饮席，想不到我孙夫有财富，还有艳福来哟。将两串连环锁紧，大板子扑空干。来来来，带我去迎接杜十娘。 带来了， 带来了， 你把银子 谢师娘成全于我。 孙大官人， 师娘 化了他，我就要任你摆布了。 我可以给你玉石金衣，撤来交往是享受，不计那 你又何时再卖我啊？ 哎，我可是对你一片真情。 Thank you. 回家， 回家， 回家， 回家， 回家， 回家。 孙郎安多久

沉默一旦金枪一提，作起难保父啊人，杀去重围。